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Hey, 又回来了，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今晚的嘉宾张庆华 Thomas 的，他是新民主同盟的社区主任，在沙田、大围、做地区工作的。这一节我就想讲一讲这个 5G 的发展，香港 5G 的发展。事缘呢做了两天而已，新鲜滚热辣辣，这个香港电讯香港电讯就向特区政府发炮，咁啊，剑指呢个通讯事务管理局就批评咧香港嘅电信政策系落后，系大落后，仲要系落后廿年啦，系咪啊？话即系香港今时今日嘅电信政策咧，就系都系源于廿年前即系定咗落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影响即系香港人去即系追上呢个高新科技咁样，系炮声隆隆啊！咁啊，唔单止系咁，琴日朝头啊，唔系前日朝头早星期三咧。其實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啊，即係未呢個割地兩檢打仗之前咧，咁就即係特首答問大會咧，林鄭都有回應到啊呢個 IT 界嘅功能組別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民主派議員啊莫乃光，莫乃光都係問呢個 5G 嘅事件嘅喎，係。 係啊，其實佢有喺呢個立問大會度去問政府，究竟當日即係嚟緊政府會推行 5G 啦，佢定咗政府個頻譜就係會將 3.4 至 3.7 嘅 GHz 嘅呢個無線電波劃為呢個未來第五代流動通訊，即係我哋叫嘅 5G 嘅頻譜嘅其中一段啦。咁另外兩段就係26GHz 同28GHz 啦。但係呢一兩段咧，其實係講緊高，即係一個比較高的頻道嚟嘅，咁就唔能夠去穿透一啲室內啊，即係啲牆身啊或者金屬嗰啲係唔能夠穿透嘅。 嚇， 係啊，其實政府就話喺20年嘅時候咧，其實呢兩段嘅 GHz 嘅頻譜可以用嚟做 5G 啦。不過同時間佢嘅缺點就係個傳輸嘅距離非常短嘅，只有100至200米左右。咁其實莫乃光嘅問題就係唔係集中呢兩個頻段，反而就係集中喺 3.4 至 3.7 呢一段裏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可能大家踩單車嘅時候有經過呢個大埔海濱公園盡頭嗰度咧，可能都會見到一個好似一個鑊咁樣嘅衛星站啦，係啦，向住個天嘅，咁正正佢哋呢啲嘅衛星站咧，係用緊 3.5GHz 嘅頻道同上面太空上面的衛星去做一些傳輸監察，同埋去調整衛星角度嗰啲嘅通訊嘅。 空對地，地對空。 係啦，冇錯啦。咁而政府嚟緊就會打算將呢一段嘅頻譜轉做 5G 流動通訊嘅時候咧，佢無可避免地啲衛星站都會受到影響嘅。 係。 咁所以政府嚟緊就會有一個好大嘅禁區放咗喺大埔。之餘，赤柱其實都有另一個嘅衛星站嘅，咁所以喺赤柱同埋大埔有兩個非常之大嘅 5G 限制區。 意思話係因為政府唔想見到呢啲衛星站嘅運作地對空咁樣，呢啲嘅運作係受到呢個 5G 頻譜嘅影響。 其實係㗎，因為大家係即係電信商喺設立即係提供呢個 5G 嘅頻譜嘅時候啦，佢需要去興建好多嘅即係基站，令到市民能夠用他們的流動設備去接收這些流動上網。是我亦都準備了一幅圖嘅，係啦，大家亦都可以看到啦。 哇！ 係啦，見到呢個係一個香港的地圖嚟嘅，咁上面就是呢個大埔，因為大埔工業區裡面的衛星站有呢個用 3.5GHz 嘅頻道去傳輸數據而劃出嚟嘅呢一個嘅 5G 限制區。 哇！ 咁呢一個限制區究竟係 覆蓋幾大範圍呢？除了這個大埔工業區之外，大家都看到了，其實整個東北即都基本上吸收了這麼大， 北區粉嶺啦、 粉嶺 啦、大埔啦、沙田啦、馬鞍山啦， 甚至乎去到西貢都有部分地區㗎。 西貢部分添啊，仲有呢度就係、是、呢、啊、就係港島最南， 係 咪啊？ 呢個就係赤柱嘅，不過赤柱嗰個嘅影響就非常即係、就是、比較冇咁嚴重啦，因為始終佢個禁區好大部分都係喺呢個海上面，甚至乎可能有啲無人島啊咁樣。佢對於呢個大家市民嚟緊將來會普及使用嘅5G 服務。冇咁大影響。 哇！咁我先明點解即係嗰啲電信商出聲批評，就話有即係整整100萬香港人咧係受到影響，因為淨係講緊沙田、馬鞍山都講緊70幾萬人住啦，係。 係啊，冇錯啊，其實佢唔單止係即係影響到咁多啦，住嗰度嘅人會影響到，甚至乎唔單止係住嗰度嘅人，你去入面購物，甚至乎你可能搭東鐵。經過呢個路段的時候咧，都不能夠用 3.5GHz 嘅呢個嘅頻譜去用嚟接收 5G 的信號。如果呢一個 area 真的要列為一個禁區，係遷就呢個衛星站的傳送的話，某程度上電信商應該要起很多的基站去發放 26GHz 或者 28GHz 的呢個嘅。頻道的基站去令到市民可以接收到 5G 的信號， 這個就是個原因，那些電信商為什麼提出一些這麼強烈的批評，中移動就好像沒有香港電信那麼大聲，不過就整體業界都是有不滿，我們記得香港要發展這個 3G 頻譜的時候呢，就是香港是走得挺前也都挺快的、但是過去那10年8年你會見得到、這些電信商口中講話，譬如好像大陸這樣呢，它在相關的一些光纖鋪的網絡、又或者硬件設備上面逐漸是追上啦、他們當然跟他們的經濟發展、人均個的收入、消費力、這樣令到他們是追得很快，甚至乎今次在 5G 這個的設備、配套那裡是比香港來得更加好。 是啊，沒錯，其實中國大陸已經就著 5G 的即是接下來普及、推廣、已經做了叫電信商做緊測試㗎啦，即係已經講到明佢哋可以用呢一啲嘅頻道去做測試，嚟緊去迎接全球，即係已經制定咗個制式啦。咁就令到市民可以盡快可以使用到 5G 嘅即係優勢啦。咁但係香港現階段佢淨係話做緊諮詢，就係話去會究竟是指派啊，定係即係用一個拍賣的形式去分配3.4至3.7GHz 的頻道。咁而其實3.4至3.7嗰個嘅頻道係即係會好似依家3G、4G 咁樣，其實可以喺室內啊，甚至乎可能你 underground 即係個穿透力係好好嘅。而家3G、4G 係嚇 係啦，穿透力你可以喺室內啊，甚至乎地鐵裡面都可以收到嘅。咁同埋大家都見到啦。政府是始至話要發展一個智慧城市嘛 ，smart city，smart city。不過、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面很強調㗎，係 啊，冇錯， 由智慧市民、啊、智慧出行、啊、智慧生活、啊、五大範疇㗎嘛。 係啊，冇錯、不過大家都見到呢一個範圍其實都會包含埋呢個中文大學同埋科學園嘅呢兩個嘅科研基地，正正係喺呢一個五 G 嘅， 呢個真係好諷刺喎。 係啊， 我哋呢個研發科研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工業村咁嘅規模嚇。不過唔好意思，我哋係冇五 G 嘅咁樣。 係冇錯。咁、而五 G 個優勢就係其實佢通訊嘅時候個 delay 係非常之細嘅，大約只有1秒左右嘅啫。我哋依家用嘅 3G 同 4G 其實都係 more than one second 嘅，咁對 5G 其實對於現時嚟緊嘅新科技，譬如無人駕駛啊，即係即時點對點要操控嘅東西，即係譬如可能遙控嘅醫療技術啊，係好大嘅幫助嘅。呢一啲嘅即係快速而且有高效嘅即係信號傳輸。 而反而三支四支呢啲嘅頻譜唔能夠去處理得到嘅，因為佢嗰個嘅延遲係高於五 G 好多嘅。 佢高於五 G 好多。係啊，咁樣。今次事件我有留意到咧，其實係嗱政府所謂嘅諮詢啦，佢定落有兩個時間，就係講話一個就2020，跟住咧就最終咧係去到2022先至係可以落實得到。 係啊，冇錯。 咁但係比較喺大陸嗰啲城市，而家已經講緊話將會拍賣啲頻譜，係直情俾嗰啲嘅通訊或者電信業嘅。嘅承辦商㗎啦嘛，已經咁確實係慢咗好多嘅喎。咁同埋你會睇得到，而家硬件上邊其實政府當佢知道咗呢個時間表啊，其實已經係要諗方法點樣係可以去追趕翻，又或者係即係唔係等個問題存在，但係到而家都仲未有一啲實際即係應對嘅方法，係甚至乎要由呢個電信業裏邊，你話係龍頭又好，又或者大嘅機構又好，反而係反建議翻俾政府點樣去解決而家呢啲話叫做。有些媒體就話結界，呢叫做5G 嘅結界，即係入咗係冇得用啦，又或者係叫做5G 嘅禁飛區，啲5G 頻譜嚟到呢啲地方嗰陣時咧，完全係用唔到嘅咁樣係。 同埋電信商其實都係好遲先收到呢個消息嘅，甚至乎係等到政府即係講話有個諮詢話，跟住喺個諮詢文件裏面先得悉。哦，原來個禁區係咁大㗎， 即係媒體揭露出嚟喎， 係啦， 唔係政府主動地係去講喎。其實政府就應該要早著先機，防範於未然，甚至乎即係有前瞻性地去配合呢啲嗱，政府自己口中講話智慧城市又或者科技嘅演進㗎嘛，係。 係啊，其實所以香港電信就炮轟政府，第一點解咁遲先通知佢哋呢？其實呢一啲制式。早半年至一年前其實都已經定好了㗎啦。咁呢一啲嘅制式，政府都知道呢一段 3.5GHz 嘅頻譜係有人有衛星站係用緊嘅。點解冇政府喺冇喺之前嘅日子去諗方法，點樣去協助喺呢個通訊同埋衛星站嘅運作之間取得平衡呢？反而要到今時今日。就話要即係其他國家已經試緊呢個制式嘅時候，政府先至嚟話：，原來有呢個問題，我哋係需要解決嘅。咁依家就開始同你哋傾啦。咁究竟電信商即係呢個衛星嘅基站嘅持有人啦，同埋政府呢三方面，依、這個時候先開始去埋牙傾。點樣去解決？ 係嘛？我就好好奇點解會由香港電信去發炮啫嘛？乜唔係李家偉、李家大仔、細仔同林鄭現屆特首、現屆政府嘅關係唔錯嘅咩？咁樣係，嚇點解會由佢哋發炮？因為佢哋即係純粹都係從即係業界嗰個利益係去睇嘅話，咁樣就真係可能會落後，比起其他地方係落後咗好多。而呢啲嘅落後當然就對佢哋嘅業務或者當然對香港嘅消費者、香港人。嗰、那個即係使用高新科技嘅權益嗰方面係受影響咯。 嗯，係啊。同埋其實如果你唔用得 3.5G 頻譜，你要用二即係唔 3.5G 嘅 GHz 啦，咁要用26或者28嘅 GHz 嘅時候，好多嘅基站無可避免咁樣要喺市區度設立，甚至乎可能係每隔100米，你都可能見到一個燈柱上邊有啲嘅即係電信商嘅基站。其實我有時都會接到一些街坊的即求助，即他是正正望住一些發射站去找我們問求助，他覺得那個發射站對住他那些輻射會不會超標呢？是啦，咁就即雖然即一個標準就即係國際標準就話唔能夠即係直接發射令到人致癌啦。咁我想即香港很多的地方都是符合翻國際標準的，不過其實嚟緊，如果有好多嘅基站密集式咁樣喺市區裏面建立嘅話，無可避免市民個觀感就係話咁多基站嘅，咁我咪有機會中曬輻射咯。係啊，佢會好恐慌嘅成件事。 係咪啊？ 同埋其實見到個禁飛區裏面，其實有部分地區係講緊係大埔嗰啲嘅即係近郊地區啊。係啊，佢係唔能夠。即係有咁多，即係佢如果真係要起嘅話，係每一條燈柱、每一條燈柱都要有個基站，令到佢接收得好啦。即係唔能夠好似喺一個山，即係喺一個嘅 pond 咁樣，去好似依家3G4G咁樣起一個嘅基站，可以去 cover 到好大嘅範圍。咁呢一個除咗係令到 電信商的成本、設立基站的成本增加之外呢，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市民很恐慌。 咁就政府當然成日批評啦，如果唔係即係業界睇到又冇主動同傳媒講，業界提出反對，咁咪跟住先即係正式接觸業界，嘗試去開始傾有啲咩解決嘅問題嘅方法。而家電信商係咪好似都有啲建議係同政府係磋商當中嘅？而家係提出一啲反建議，係去應對呢個叫做5G 禁飛區或者5G 結界嘅呢個問題係。 電信商都有跟政府傾過的，因為他們覺得衛星站正正是即是政府為什麼要建這個的禁飛區的原因，他們有建議就是說政府能不能夠可以安排到這些衛星站的持有人去協助他們去搬離這些的市區，令到個禁飛區可以去縮細，不會影響到咁多嘅市民去使用嚟緊 5G 嗰個嘅流動上網啦。但係其實政府到現時為止，佢都冇俾一個好明確嘅答案，究竟佢會點樣協助呢啲衛星站，甚至乎點樣協助呢啲電信商去解決呢個問題？佢哋係完全冇一個嘅方案喺度嘅喎，淨係話我諮詢啦咁樣。 因為你睇嗰個地理上邊嘅話咧，其實即係如果好合理啦。就係話，當然呢個 5G 同埋呢個嘅衛星站係有相抵觸，而其實喺長遠嚟講，要係令到香港整體即係都係喺電信業上面係可以做到一個暢順嘅升級，或者係必然要嘅升級，呢個亦都係大嘅發展方向嘅情況之下，搬衛星站根本就應該一早就由政府自己提出，甚至乎要擺上個日程表嗰度。因為你始終都係要搬嘅喎。如果你要徹底解決嘅問題，業界當然而家亦都講啦，就話有啲折衷嘅方法嚇，能唔能夠喺個衛星站隔離咧起一啲好高嘅屏幕，高度咧就即係唔會影響嗰啲5G 頻譜嘅一個嘅傳遞啦，咁同埋咧就調整嗰啲嘅衛星站嗰啲嘅天線嘅方向，令到就算即使落咗呢啲咁樣好高嘅屏障圍住咗佢嘅話咧，個衛星站係可以繼續 function， 即係發揮功能。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令到5G 嗰個升級嘅話咧，係唔會受到衛星站佢嗰個地理嘅位置嗰度影響到嘅喎，咁樣 係啊。其實依家嘅衛星已經放咗上太空啦，我哋喺硬件上面唔能夠喺太空上面去調整佢究竟用啲乜嘢嘅 gigahertz 嘅頻道去即係用作傳輸啦。咁其實呢一個嘅搬站正正係政府應該一早要預計到有啲咁嘅事情需要發生嘅，係咯。咁同埋呢一個嘅衛星站搬遷咧，佢哋自己本身都好大反應啦，因為始終呢個牽涉到財政上。同埋個選址位置，現時淨係得通訊事務管理局去處理呢啲嘢嘅時候，牽涉到其他嘅部門嘅好多，即係對於呢個搬遷衛星站，譬如你要覓地，你係需要揾即係地政署啊，即係各個部門去協調，究竟呢個選址係咪合適咧？咁樣，但係現時為止，淨係得通訊事務管理局做一個統籌，去約曬咁多個嘅即係持份者去傾。其實冇其他政府部門嘅幫手，通訊事務局嘅能力係咪可以做咁多咧？ 呢啲電信商嘢真係乾着急嘅，或者好急嘅。咁佢見到南韓、日本，甚至乎大陸，講緊係嗱，而家就講緊話喺頻譜即係開始進行拍賣，出年就會即係有呢個嘅 5G 嘅升級嘅啦嘛。而家到香港都仲講緊2020同埋2022年，喂大佬呢個係遲好多好多嘅喎，係咁就唔單止電信商喺業務上邊佢哋嘅利益受損，我哋香港人都受影響。 係啊，其實如果日後好多嘅電話即係如果再新推出啦，佢冇即係會一定係預示到係會加入 5G 呢一個嘅即係接收嘅方法嘅。咁如果嚟緊 5G 佢嘅優勢係快啊嘛，咁香港唔能夠係即係喺呢啲嘅 5G 推廣嘅時候能夠有呢一個嘅 5G 服務。你就算在外地買咗一部電話係有 5G 嘅，你喺香港其實都係被逼要降級。是只能夠用 4G 或者 3G 啦，咁呢個係令到市民對於一個科技嘅前進 是有一個期望的落差啦。 在立法會那裡呢，剛才我就講到了，李生所屬的這個或者屬於李氏家族的這個的香港電訊就向政府發炮啦，就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就由莫乃光代表業界即是著急，跟著即是質詢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就很不客氣的， 是啊， 很不客氣的，他就覺得自己即係先認清事實啊，掌握得到個問題啊，咁樣佢竟然即係鬧翻轉頭，我唔知係咪即係呢度係咪側寫佢係咪真係同李家嘅關係係點樣咧？佢就話即係佢話林鄭月娥咧就唔認為香港咧係落後比其他市場，如果要加快推動5G嘅人咧，又或者唔認同政府而家嗰個叫做頻譜政策人咧，嗰啲係咩人咧？就叫做既得利益者。 是啊， 既得利益者，咁啊就話叫大家睇下，大家睇下啊，反對嘅人咧唔係屬於各位經常講口中嘅既得利益者，如果係嘅話咧，立法會議員咧就要即係公眾利益為依歸咁樣係，嚇係佢自己講噶，林鄭月娥自己講就話，如果一個有效嘅通訊網絡係智慧城市嘅根本城市噶嘛，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講，林鄭掌握而家嗰個市場嘅情況，同你話莫乃光又好，或者而家業界嚇呢啲通訊商見得到嘅情況係。很明顯是不同的， 是啊，其實一個的即是科技的進步是需要時間的去洗禮啦，那不是說你有這個科技的時候即刻可以有那麼多的配套硬件，電信商是需要去訂購一些適合香港去使用的一些的發射站啦，那現在中國大陸就已經在測試，即是啲電信商基本上已經掌握曬，究竟未來在大陸的範圍裡面，究竟用哪些頻譜去放啲 5G 的信號俾市場用啦。但是其實香港現時係即係仲係和稀泥咁樣，係仲傾緊究竟咩，即係去諮詢緊啦。咁日後到我哋真係香港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嘅電信商需要去訂呢啲嘅配套，其實外國的廠商未必會做得切嘅喎。 係，同埋林鄭口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講話而家現有的電信商去要求呢一個嘅系統升級，係因為咁樣咧，可能會佢嘅服務的利潤係咪會好啲啊？喺升級的過程裏邊，係咪會有更加多嘅生意啊？又或者啲人要換手機啊？咁我哋唔知嚇咁樣係咁，但係呢個亦都可以理解啊。商業世界裏邊，即、就、係、是、你透過呢一個嘅系統升級，係去即係、就是、令到消費者就得個好啲嘅服務，嗰啲嘅電信商又會高啲嘅盈利，或者每次嘅升級，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樣。但係即使你唔係講呢啲，你講緊政府自己本身講話個智慧城市，林鄭在自己嗰個施政報告裏面講智慧城市係包括埋智慧出行噶嘛， 是啊， 我哋喺立法會即係交通事務委員會都有討論到啲項目啦，智慧出行係包括埋未來日子裏面政府要有效地去掌握多啲嘅資訊，喺好多嘅主幹道裏面咧有啲感應器啊，有啲數據嘅收集，掌握嗰啲車輛嘅流量啊，仲要係即時啊，跟住做一啲嘅分析，跟住話將呢啲數據咧可能咧點樣係發放整合咗之後係俾呢啲嘅駕駛者，令佢哋可能係咪迴避或者避開咗嗰個擠塞嘅情況啊，更好掌握路面嘅情況，呢啲係需要，就係、是、正正係需要呢個系統升級 5G 呢啲嘅科技係去協助噶嘛。 係啊，其實我頭先喺即係之前都有講到話 5G 佢嗰個優勢就係、是、個 delay 嘅時間唔係好長啦，只係大約一秒左右。咁呢一個正正就對於你阿 Gary 你頭先所講嘅，即係對於路面嗰個嘅即時監測啊，即係等駕駛者可以迴避到啦。雖然佢嗰個嘅即係對比起 4G 啦，佢真係好快好多嘅，但係大家都見到啦，呢、這個禁飛區裡面呢、這個3.5G 嘅頻譜，3.5GHz 嘅頻譜唔能夠喺即係大埔北，即係粉嶺啊呢、這個嘅部分沙田區馬鞍山，咁而正正佢呢一個禁飛區裏面有一條主幹道，就係吐露港公路，佢亦都有啲感應器嘅，係啦。咁到時如果真係 5G 普及啦，咁政府亦都係用呢個 5G 去即係更換呢個系統升級，令到啲即係佢監察路面個情況係即係低遲 delay， 即係 delay 時間冇咁長啦。咁係，但係呢一個段唔能夠用 3.5GHz 嘅時候咧， 咁佢哋無可避免都係需要起好多好多好多嘅基站去處理翻，即係信號去傳遞嗰個情況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唔係淨單單指電信商需要付出成本，而反而政府都要諗辦法，究竟點樣喺呢個禁飛區裏面去處理到究竟佢自己嗰個嘅實時監控系統啦，有機會係利用到5G 嘅時候，點樣去克服呢一個困難呢？ 是是是，政府啊，林鄭又好，政府又好，官員咧就要認清個事實啦。嚇，兩日前喺一個論壇上邊咧，就已經唔係只係嚇，即係可能香港電信透過記招係去批評政府啦，就即係香港其實全香港得四個網絡流動網絡營運商嘅啫嘛，係咪？四個裏邊有三個和記電信啦、中國移動啦，同埋呢個嘅香港電信，三個都係向政府提出呢個問題。當然佢有講到話呢個頻譜使用日後嗰個費用是否要下調啊？但他們同一樣都是提出必須是要解決這個叫 5G 禁飛區有整整100萬香港人不能夠升級的問題的，所以政府是要盡快是去作出一個正面的回應。 是啊，其實坊間也有些人會提出說、不如現在將 2G、3G、4G 的頻譜去升級做 5G 啦。那當然他們那個的說法是不能夠處理到 5G 在這個禁飛區裡面的情況，因為其實 5G 使用的頻譜那個的 bandwidth 大過 2G、3G、4G 很多的，那現時 2G、3G 和 4G 那個的 bandwidth 是不能夠就這樣去升級作用去到 5G 的，那所以其實只能夠即是好像即是市民能夠在室內、甚至乎在一個的金屬車廂裏面能夠使用到 5G 的情況底下，其實都是要依賴 3.4 至 3.7GHz 的這一段頻譜去接收 5G 的信號的。但是有這個禁飛區的時候呢，第一市民能不能夠在這個 area 度好像在家裡去接收到，因為其實這個位置很多民居的、是的，不能夠單單升級現有那個的 2G、3G 和 4G 那個的情況去解決到的，咁所以政府係責無旁貸，去需要去正視，而且去面對，並且係盡快去處理到禁飛區可以能夠縮細嘅問題，否則唔能夠好似林鄭月娥咁講，係即係我哋香港嘅科技係已經係世界前列咁樣啦，係已經係落後於形勢好多㗎啦， 只可即係真係爭唔過啲時間嘅係。 係啊， 咁啊喺議會又好，議會外又好啦，業界又好，或者係即係 IT 界嘅議員都好啦，都要出力啦嚇。咁、我相信真係搬衛星站是刻不容緩的了，是盡快提上議事日程那裡了。 沒錯。 好，那麼這一集就希望城寨人不會覺得是 很 technical 很技術性，不過確實是跟我們那個高新科技的演進是息息相關的，那我們盡量是、深入淺出去將個道理是講得清楚啦、不過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城寨人 是掌握得到的、那麼這一集的政治咖喱飯到此為止了，我再一次呢多謝 Thomas 特登上嚟同我哋讲呢个 5G 嘅问题啦，咁样吓，咁啊，希望未来日子啊，再次请你上嚟一起去做节目。 好，冇问题。 好，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